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集当中，神秘的阿莱斯博士的老巢终于被找到了，而且萨姆巡官还推断是阿莱斯想办法在塞德拉登陆纽约还没来得及上任时就把塞德拉干掉了。对我而言，问题是阿莱斯博士是什么人？罗威说，你可以简单地验证一下你的说法。雷恩眼神闪烁，只要发封电报给你在苏格兰场的朋友特伦奇，请他找到一张哈姆内特塞德拉的照片寄给你就行了。 这是个好办法， 佩辛斯叫道。雷恩说，仔细想想，我没那么有把握。 巡官听了这些话时，下唇越撅越高，忽然脸涨成了猪肝色，双手一挥大叫道， 疯了，我不管这桩事了，我一点好处也得不到，告诉你们，我不干了，这案子害得我几天睡不好觉，管他呢，佩蒂，我们走。 那我怎么办呢？ 马克斯威尔无助地说， 我还有一些阿莱斯博士留下的钱，可是如果他不回来。 老兄，算了吧，把房子关紧，回家去。佩蒂， 我看不行。雷恩先生轻声说，不，巡官，我看不行。马克斯威尔，我看你最好留在这里，假装没发生什么事。 可是，先生。 马克斯威尔抓着松垮的脸颊，假如阿莱斯博士回来，这并非完全不可能。我想巡官会很乐意听到这个消息的。 好的，先生。 马克斯威尔叹了口气， 该死，我才不要。 巡官咒骂着， 得了，你这个老暴君。 雷恩笑着说， 给马克斯威尔一张名片吧，这样好多了。 他挽住萨姆的手臂， 马克斯威尔先生，记住，阿莱斯博士一回来就通知他。 接下来 整个案子好像突然遭到了瘟疫，骤然告终。整个星期直挺挺地躺在死寂之中，没事发生，没新鲜事发生，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在乎发生了什么事。巡官倒像言出必行的君子，果真撒手不管此案。他全神贯注地在办理前面提到过的珠宝抢劫案。这案子轰动社会，事关一条价值非凡的珍珠项链和在公园大道上被攻击的交际花。他很少出现在办公室，即使出现也只是来查看一下信件。除了佩辛斯偶尔来一下，萨姆侦探社完全被丢给了布劳迪小姐用汪汪的泪水处置。至于佩辛斯，他忽然对学习充满热情，经常出没于不列颠博物馆，得到各位男士的欣赏。男士们仍然忙着为历经风霜的建筑修补装扮，力图为他换上新装。他和年轻的罗威先生表现出勤恳的治学精神，埋头研究莎士比亚。两人的这段合作恐怕并没有挖掘出莎士比亚的多少秘密，除了讨论谜一样的塞德拉博士和他们自己的事，这一阵罗威的学业也没什么进步。但最漠不关心的人好像是哲瑞雷恩先生，他躲在舒服的城堡哈姆雷特山庄里，九天里始终陷入僧侣式的沉默。但是这个星期有些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发生，例如巡官的办公室接到两封信，一封是令曼哈顿的歹徒闻风丧胆的纽约郡首席法医莱奥·席林医生寄来的。从医生的角度来看， 3HSWM 中的几个字母如果当作化学符号完全没有意义。起初他想把符号分成几个部分， 3HS 可能代表三个部分的氢和硫，可惜没有这种化学成分，因为开天辟地以来一个氢原子就顽固地拒绝和一个硫原子结合。至于小写的 W 可能有不同的化学诠释，席林医生继续说，例如 WATT 是电学名称， WOLFRAMITE 是稀有矿物，大写 M 一般代表金属 Metal， 如果 W 代表 Wolframite， 那么大写的 M 和小写的 W 可能有关联。法医的结论是，总之依我的意见看来，数字加上大写小写字母组成的这个符号完全是胡说八道，一点科学意义都没有。第二封信是华盛顿情报局的解码专家西夫组长寄来的。西夫组长首先为迟迟才回复萨姆巡官不寻常的问题道歉，他一直很忙，也许没能好好研究这个符号。可是就他的意见而言，这符号若是密码完全是天方夜谭，若真的是密码他不相信可以破解。如果它真有什么意义，可能每个字母都有预设的秘密含义，专家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寻找破解的规则和方法，结果可能仍然是功亏一篑。佩辛斯简直要哭出来，许多个夜晚他暗自研究这个奇怪的符号。罗威安慰他，可是毫无注意，他的运气也不好。其他的报告陆续而来，一样毫无进展。一份是盖根巡官传来的机密报告，哈姆内特·塞德拉博士5月22日从西亚号下船登陆纽约，直到5月29日才正式出现在不列颠博物馆。这期间他的行踪，总局的探员一无所获，进一步调查这个英国人下榻的塞尼卡旅馆，只发现塞德拉博士在5月29日早上住在旅馆。他当时行李很多，他现在还住在塞尼卡，是个安静的中年英国人，通常一个人在旅馆的亨廷厅用餐。如果下午人在旅馆，就会叫4点钟的下午茶，一个人独自在房间里享用。那个不幸的爱尔兰警卫多诺霍仍然没有踪影， 他的命运依然是个谜，阿莱斯博士也消失无踪。意大利老维拉先生也向有关当局报道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天下午，巡官向戈登罗威解释，显然罗威遭到蒙面人枪击和发现假胡子后，他对这位年轻人的看法大幅修正。维拉在博物馆被逮个正着的时候，他这个老战士离开房间去找电话的事，对，可能是哲瑞雷恩先生的建议。不管如何，这通电话的目的是要巡官在办完维拉的事之后，找人继续跟踪这个狡猾的维拉。负责跟踪的人叫格罗斯，他一向替萨姆侦探社办事。格罗斯无声无息地跟踪一行人离开不列颠博物馆，到泰里镇附近的阿莱斯博士家，静静地等在外面，直到一行人出来。然后他又非常娴熟地如影随形地跟踪这个意大利佬。但是格罗斯的消息也乏善可陈，这小偷显然放弃了探究价值百万的秘密。塞德拉博士在博物馆进进出出，乔特博士也一样，克拉伯在萨克森宅邸翻弄他的书籍，萨克森太太在六月的炙热里发胖出汗，准备出行到法国的别墅避暑。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每个人都正常行事，每个人都如佩辛斯的蓝眼睛一样无辜，就像萨姆巡官对刚刚调查完珠宝稍事休息的同行说的，这大概是我碰到过的最难料最难缠的事。马克斯威尔应该还寂寞地看守着阿莱斯博士的房子。接着电话响了，电话打来时是七月的第一天，星期一酷热的早上，巡官已经两天不在，出去追查最近的神秘案件。戈登罗威安详地睡在旅馆房间里，他很有志气地收拾好寒碜的行囊离开了萨克森家，跟佩金斯说他从此不回头。布劳迪小姐依然悲戚地坐在巡官事务所的前厅，佩金斯坐在巡官的办公桌前，对着父亲的字条皱着眉头。信件的邮戳上印着爱荷华州布拉夫市议会的字样。布劳迪小姐的叫声穿过敞开的门口， 哦，萨姆小姐，请你接电话好吗？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听起来好像醉酒了。哦，天哪！ 佩辛斯叹了口气，伸手去接电话。布劳迪小姐有时候很麻烦。喂，她懒懒地说，然后挺直了身子，全身好像触电了似的。电话另一端的声音无疑是老马克斯威尔的，可那是多难过的声音啊，又哽咽又虚弱又慌乱。他叽叽咕咕地说着，佩辛斯也只能猜出几个字，救命，屋子里真可怕，萨姆巡官快来，音节模糊不清，听得很费劲。 马克斯威尔， 佩辛斯大叫， 怎么了？阿莱斯博士回来了吗？ 刹那间，老人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是很清楚，没有，快来。接着电话那头空寂无声，好像什么东西重重摔下了。佩辛斯瞪着话筒，然后拼命叫喊，没人答复。马克斯威尔的声音回响着，显然可怜的马克斯威尔听不见，也无法回答。 佩辛斯冲到前厅，戴上草帽，布劳迪，替我打电话给哈姆雷特山庄的奎西，我是佩辛斯，雷恩先生吗？ 可是奎西帮不了忙， 他说哲瑞先生在庄园的某处，到底在哪儿他不知道，但他会尽快找到主人，把佩辛斯的话传给他，请他赶快到阿莱斯家。佩辛斯拨了戈登罗威的新号码。 哦，我的天哪，佩蒂，听起来很严重，等等，我清醒一下。你打电话给警察了吗？警察？什么警察？小姐，泰里镇的警察。佩蒂，我的小姐，你今天早上的聪明才智少了一些，做做好事，快找人帮助那个老家伙吧。戈登， 佩辛斯呜咽着， 我真笨，对不起，我早该想到的，我会立刻通知他们，20分钟以后来接你。勇敢些。 可是佩辛斯打电话时，泰里镇警察局的负责人，一个叫鲍林的人恰巧不在。一位疲倦的助手好像搞不懂情况急迫，最后才答应派人去看看。情况越急，佩辛斯的嘴唇越无血色。 我要出去了。 他悲惨地向布劳迪小姐宣布。 老天，真是乱七八糟。我看见可怜的马克斯威尔正躺在血泊之中。再见。 佩辛斯把跑车停在巷口前面。 戈登罗威站起来，用力看清路的另一头。我看那是雷恩的车。 一辆长型黑轿车急速朝他们驶来，一声尖叫，紧急刹车，车停在他们前面，两人都满意地松了口气。这个大胆妄为的司机正是德罗米欧。后座的车门打开了，雷恩高大的身影轻盈地跳出来，他叫道： 孩子们，实在太抱歉了，你们刚到吗？我出去游泳了，鬼西这可怜的家伙找不到我。 你们打电话给警察了吗？他们应该到了。 佩辛斯咽了咽口水说： 没有。 老绅士轻声说，目光犀利地打量着巷道上的碎石。 昨天晚上下过大雨，碎石还是黑的，地面也还是软的，没有轮胎的痕迹。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还没来。我们自己去看看。戈登，我看见你的手臂已经痊愈了，亲爱的，走吧，别太快，不知道我们会碰上什么呢。 他回到车上，佩辛斯把跑车开入巷子，德罗米欧开着大车尾随其后。沿路树木低垂，仿佛穹盖，清晨的大雨洗刷过路面的石子，看起来像不染污尘的纸张。年轻男女沉默不语，佩辛斯把心思放在窄路上。罗威凝视着前方，他们不知道应该提防什么事情，万一有个带着武器的人从树丛里钻出来，或者一群人拿着机关枪挡在路前，他们都不会有准备。两部车吱吱嘎嘎前进，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到达通往阿莱斯加狭窄车道的入口时，佩辛斯停住车子，雷恩在后面下了车，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分队。乡村四处是夏日惯有的声音，令人欢欣愉悦，可是放眼望去没有人烟可寻。他们决定把车子留在巷子里，由德罗米欧看管，走路前进。他们谨慎地走下车道，罗威在前，雷恩在后，佩辛斯紧张地夹在两人之间。树木越来越稀疏，可以看见屋前的空地。房子非常荒凉，前门紧闭，窗户的护窗板也都关上了，车库门也关着，好像没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马克斯威尔呢？ 佩辛斯轻声说。我们进去看看，我不喜欢这个样子。 罗威面带忧色。 佩蒂，跟紧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他们很快穿过空地，走上摇晃的阶梯到门廊上。罗威用力敲打厚重的门，一次又一次，可是没有人应声。